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喂，大家好，香港的朋友大家好啊， 系啊， 咁咧，如果冇意外咧，就呢一集出街嗰阵时咧，就我就人就不在香港嘅， 喺德国， 我就喺德国系啦，即应该都系德国啦，如无意外，咁我就系有啲事，咁于是乎就呢一集就录影， 系， 咁我其实预计唔到咧，我走咗之后咧，香港有咩事发生？咁啊， 另一个灯神我哋讲， 咁啊，香港就我谂就都系咁噶啦， 系冇特别啦， 系。咁啊，其实我哋今集咧就想讲下杜琪峰嘅。 系啊，我哋即系我哋去翻我哋，我哋系一个文化节目嚟嘅。 系咁啊，即系喺呢个时候，即系你讲下个政局咁淹闷啦，个社会立立乱。咁其实呢个时候一个最好嘅消闲娱乐咧，就其实可以睇下戏嘅。 系 咁睇戏，我哋从中就可以学到好多嘢嘅。咁甚至乎某个程度上咧，戏咧其实佢带俾我哋嗰个信息咧，可能仲会好过我哋喺度讲成集或者讲一年节目。 系 系系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就想讲下嗰套黑社会啊，就系、是、银河影像出版，咁就杜琪峰导演，由乃海做编剧，咁嘅一个黄金组合啦。咁呢个黑社会咧，咁就系两集嘅，咁就系2005年至2006年。咁嗰阵时出嗰阵时咧，起码第一集先啦，就攞晒啲金像奖啊、金马奖啊，都好多个。咁呢套戏咧，其实佢就系讲啦，就系、是、杜琪峰对于呢个借住一个黑社会字头，一个老牌字头咁样嚟到去一个选举选办事人。 唔系佢咗英文戏名，佢叫咩 ？Election 就系选举， 选举嚟嘅。 即系我谂，可能新一新啲啦，后生仔可能会对嗰套选老顶，定系选老坐。即本来系 选老座， 本来选老坐嘅，唔系本来叫老顶，但后来因为话过唔到个嗰、那个叫做审检啊，即系过唔到嗰、那个， 即系黑社会 话黑社会用语，于是变咗选老顶嘅。咁又系讲一个字头选举啊，互相争夺啦。咁但系咧，其实系黑社会系会好睇过选老顶 好多 嘅， 好多 嘅。即系我谂大家如果有去过海外，尤其是去过华人地方咧，咁啊，即系差唔多咧，好奇怪啲台湾人咧，仲会同你讲话。仔啊，仲喺度问你话陈浩南系咪喺铜锣湾度即系有啲咁嘅东升耀扬，系咪喺铜锣湾嗰度劈到阿妈都唔认得嘅？咁但系其实嗰啲嘢差唔多成20年前或者30年前啦，即系古惑仔嗰部漫画都20几年历史啊！咁嗰啲已经系勾勾地噶啦，即系 勾晒啦， 系对应唔到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嘅文化嘅。咁但系我哋即系由细到大啦，即系我哋认识黑社会咧，我哋好多时都系睇戏嘅。咁好老实讲咧，古惑仔其实你睇佢嚟到去了解黑社会咧，其实略嫌不足嘅，因为入面系有好多啲夸张啊嘅情节咁样，其实系唔系好似真系黑社会嘅，即系最起码黑社会系咪真系咁够僵？系咪真系会周街咁样攞把刀去斩人咧？ 睇边啲，有啲 睇边啲， 有啲会，有啲会 睇边啲系咪？ 有啲有啲好斯文嘅，但系有啲就比较就粗糙啲嘅。 系即系黑社会系咪纹身咧？咁样，但系我谂其实咧，因为以前古惑仔佢始终有一套好真实感咧，因为本身入边嗰啲演员全部都岩岩惨惨啊，本身都系黑社会啊嘛，即系吴志雄啊、基哥啊嗰啲， 本身就都有少过， 本身都系啲即系啲金盆洗手黑社会，捞正行啊， 旧式嘅旧式黑社会。 咁但系成个娱乐圈都系黑社会嚟嘅，系啊，咁啊，其实有啲题外话嘅，但系而家啲唔讲啦，讲翻正题，咁黑社会啦， 讲翻到 系黑社会比较系 in 啲嘅，就系比较近翻少少，我哋系可以睇翻由黑社会睇翻嗰个近似，即系佢拍得好真实嘅，咁由佢嚟了解黑社会，咁就系一个很好嘅了解方法， 系。 咁其實佢入面就係講一個叫和亂性嘅老牌字頭，成百年歷史嘅。咁開頭就係啲清末反清復明嗰啲咁啊地下組織，咁後來輾轉嚟到香港啦，咁啊發展成為地下社團。跟住就每兩年一次就選老錯嘅，即係選個辦事人。咁選辦事人咧，除咗係小圈子選舉之外咧，即係基本上咧選辦事人係咪25,000嘅和亂性？嘅黑社會全部古惑仔全部一齊投票咧，咁當然唔係啦。咁甚至乎連你選一個選舉委員會啊，即係而家香港仲喺度爭緊嘅嗰啲叫選委，都唔係嘅，即係純粹就係一班十幾個嘅老叔父咁啊話事，咁啊投票。咁於是乎由呢個小圈子選舉產生出嚟嘅就係舞弊文化，咁就係每次一到選舉嗰陣時咧，有野心要爭奪辦事人嘅人就要不斷咁啊送禮、送錢啦、送錢送成啦。 即系中国人嘅传统啦， 系啊，贿赂佢哋，跟住然后最后屘就由阿王晶嘅老豆王天林咁样去钦点嗰个下一个嘅办事人。咁第一集就系话第一个办事人本来系阿任达华阿乐，咁啊，但系咧阿梁家辉饰演嘅大啲哥就唔服，咁啊，点解唔服咧？咁啊，因为佢上一年咧就正就嗰班叔父讲。你今年唔好选啦、你让个位出嚟先，我哋下一年就会俾你噶啦个位，咁啊开空头支票，咁于是佢又唔服，咁而呢一个组织咧就有一个传统嘅，就是、一支龙头棍，咁就十几个办事人经过手嘅，咁你真实。上到个位点为之上到个位咧？咁就系即系唔需要宣誓啦。最主要咧就系你攞支棍，其实听上嚟都好儿戏嘅。照计咧，即系我睇上嚟嗰阵时睇，我觉得喂，你话晒都岌咗头啦嘛。咁我碌咁嘅棍，咁你有又点，冇又点咧？其实系咪真系争咁远咧？嗰碌棍系咪有法律效应咧？即系你话系一啲宣誓仪式，即系我哋知道，即系立法会要有一个宣誓程序，宣誓咗啦，咁你先系正式成为一个议员嘅，咁样，咁佢有法律效，佢有法律背后有法律嘅根据啊嘛，咁你简单嚟讲，你一碌棍，咁你已经自己围埋几班叔父已经指定咗佢啦，咁佢有支棍又点咧？冇支棍又点咧？系点解要为一碌棍搞到咁大棚嘢出嚟咧？系啊，咁啊，入边就因为佢啊大啲唔服，咁啊，于是乎就要抢棍，咁于是乎咧就系、是、到最后尾就系都系支棍都落翻阿乐手上，咁成套嘅第一集就系讲选举，然之后两个就喺度争办事人嗰个争夺战嘅，咁套戏咧嗰个节奏系非常之明快嘅，系一下子一下，咁入边有好多经典场面嘅，即系包括梁家辉逼张家辉要食汤食匙羹啦，即系话你笑咩啊咩靓仔咁样，打烂当场打烂个匙羹，佢成支食咗佢啦。捉两个老叔父上去山顶，运落个生果箱嗰度，再踢佢一嘢咁碌佢落去啦。系啊， 唔系好沉实嘅，我哋觉得好，即系就算嗰啲暴力咧，都系好沉实嘅，即系唔夸张，好真实嘅真系。 真正佢入面一場刀戰嘅，即係有一幕劈友戰嘅，就係講佢哋流軍陸陸續續嚟到，就係由中國嗰邊啦嚟到香港嗰度啦，咁然後到最後尾就兩班人喺夜晚喺個街度就劈，咁啊張家輝就要，因為佢係跟阿樂少，即係樂少即係阿梁，即係阿任達華條 line 嘅，咁於是乎啊張家輝要將陸棍送翻俾任達華，於是乎就要係一個人咁樣去劈走曬嗰啲嚟阿大啲搶棍。咁大哥幕就拍得比较取巧啲嘅，即系比较系即系运用摄影技巧啦、剪接啦，咁就比较唔系嗰啲刀光剑影啊，你见到血啡晒嘅。咁其实入边所以好多剧情都其实真系令人哋好深刻嘅。咁而入边其实咧，即系嗰阵时十年前讲紧，即系香港嗰个文字咧，对于政治嗰个触觉咧，即系嗰时仲系曾荫权年代啦。咁对于个政治嘅触觉咧，都仲系好。好弱雞， 好低， 好少，所以嗰陣時一套戲出嚟，咦，有啲政治意味，哇，咁就覺得好大件事啊，即係好大，咦，有啲暗示喎，咁樣樣，嗰陣時仲喺度估，其實佢咪講緊香港咧，梗係講緊香港啦，屌，佢梗係講緊香港啦，佢一個百年字頭就係等於好似香港百年歷史。但系嗰个选举，即系入边都有警察都有讲啦，即系话佢哋选办事嗰个历史仲会多过我哋选特首，系啊系啊，咁啊咁而呢一班人咧，佢哋咁样喺度争嗰碌咁嘅棍咧，咁当中咧就系、是、好明显就俾你睇到咧，即系除咗系嗰个所谓嘅选举，其实都系嘥 Q 气嘅啫，系啊，所谓都系嘥 Q 气嘅啫，即系到最后尾就系话唔同嘅人讲翻，以前就话讲义气为阿公为乜咁样，到最后尾其实都系为你钱嘅。都系为你益嘅， 入面大家值得注意，入面有一个是好一个搞笑的角色的，就是林雪做的。即林雪是当时一个一等一大配角来的。即这套戏之所以犀利呢，就是你见到他有太多角色了。即一部戏里面可以有咁多个角色呢，然后每个角色出场都会有啲经典嘅场面、经典嘅排头、经典嘅对话咁样。咁而甚至乎其实我觉得两个比上嚟，我觉得梁家辉开头套戏前半段呢，佢嗰个表演係嗰个戏场係压过任达华嘅。即任达华嗰时特登搵两个做对比，即仲要係你要睇返留意返，就係佢哋嗰个十几个区办事人呢，任达华代表佐敦区嘅，即係代表游水会高返啲，因为近油尖旺嗰边嘛。咁一出场呢，其实佢係一个好朴素嘅住家男人嘅，街市买餸啊，上去同屋个仔食饭。梁家辉出嚟嗰时呢，佢係一个荃湾区，即係一个荃湾区嘅揸飞人係咩概念呢？即係我諗係点样都係一个唔会係港岛区啦，即係我哋好似讲緊选举咁。即係荃湾区一个咩概念？荃湾区系咪九龙啊？ 荃湾区是新界西， 即系个新界西嘅揸飞人系咩回事嘅？即系简单嚟讲，一个土豪嚟嘅，就阿芝阿初嘅。咁但系阿芝阿初得嚟又要面，于是乎你见到佢即系又要筹全资本，以为一定入弹闸嘅，一定会得米噶啦。于是乎就要去西装铺嗰度订西装啊，阿芝阿初啊，咁周围掉钱俾人哋啊，一嚿钱咁掟埋，叫佢选我咁样。开头系咁样，但系到临尾到去到到临尾嗰时候，就系阿任达华再展露翻个本性出嚟啦，就系嗰阵时啊，即系终于系尘埃落定啦，即系终于尘埃落定，就系本身阿梁家辉系谂住即系唔服气咁样，仲要喺个监护度，我哋动之新奇出嚟，我哋搞个新和联胜，咁啊等伯咧，即系黄天林咧，就好简单咁讲啦，你系咪要搞支新奇出嚟？ 咪打， 咁搞支新奇出嚟就唔使讲嘢都打噶 啦，打啦。 嗱，你呢一點，你反而你會覺得你睇翻而家香港咧，嗰、那個好似拖泥帶水嗰套戲入邊好多，即係佢話打咪打咯， 唔係 跟住嗰警察咪兇佢咯。 唔係黑社會係咁簡單，黑社會真係好簡單，黑社會真係話你即係唔係好似咁係咁喺啱啱講理論嘅黑社會如果中意講理論，讀書啦，大佬，係咪？梗係刀光劍影噶啦，唔啱咪打咯。 即系古惑仔唔串串供就唔叫古惑仔啦， 咁梗系啦。 马芝亚多就唔叫古惑仔啦。 即系好似任达华开头嗰个角色嘅，你已经唔觉得佢黑社会嘅，系咪？ 系啊，咁但系嗰时警察即系警察嗰个即系凶佢啊，凶啊黄天林，话你话打就打，你估攞正牌啊？你试下打咁啊，即刻全个警察嚟怼你咁，跟住佢咪带翻个转头咯，就系话你咪试下。全条街冇晒泊车会点咯？咪睇下全条街木啲挂仔唔捞偏门走晒出嚟会点样咯？两万几个挂仔会点啊？即系我唔打，咁下面啲人都唔服噶。 系啊， 其实呢一个令我谂起咧，即系好似香港咧，好似你同中共斗咧，其实你都系斗啫嘛。其实你系如果你真系团结到嘅话咧，你成棚人，你咪成试下成个香港罢工罢市，你睇下到时边个损失咯。 但系好难嘅，香港边 系啊？ 香港国家自扫门前雪，边个得闲理你啊？ 系 啊，仲要话你话只是没法打啦，只是讲都讲不埋烂啦。我根本打都无力啦，你觉得香港人。 有那个政治形势就变得很快。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返啲戏嘛，我们先要回顾返。即其实入面整个选举，即整个争夺战呢，其实讲到很多嘢俾你听。刚才讲到林雪呢，我话佢一个大好嘅配角呢，就是这条友呢，佢系会鍾意念古诗嘅。然后呢，佢即係嗰陣时嗰啲100年前嗰啲咁嘅古诗，即係讲原则啊，就话咩我即係兄弟即係兄弟者一定要两劫插刀啊，即係如果係有违背者就必遭万箭穿心而死。 咁佢反映咗啲旧式嗰啲传统。 正正经经咁喺度正正经咁讲佢隔篱嗰啲师爷苏啊，林家栋嗰啲哦。你讲咩啊？系啊，你讲乜鬼啊？ 即系好似早期，即系如果你早期黑社会啊，唔知你有冇睇呢啲戏啦，或者系你又识黑社会，早期黑社会讲数好文绉绉噶， 系 哇，点解又摆阵又成噶嘛？ 系 而家边度有啊？同埋以前跟黑社会咧，你即系又要斩鸡头，又要过王子，又要过呢个二板桥，好多嘢搞嘅，即系成个好似祭神咁噶嘛。你而家边度使啊？边个 number 你啫嘛？你个边你 number 即系 membership card 咁样 number 你啫嘛？ 但系嗰阵时黑社会入边嗰两套其实都仲会系讲到话，即系你作个门面出嚟都系讲话呢棚嘢系叫为阿公，即系叫为大局。咁但系所有污浊邋遢嘅嘢，全部都揞埋手嚟做嘅。但系其实心底里边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家都系为钱嘅。于是林家栋咪一路攞支棍殴鸠啊林雪一路话喂搵食噶咋，我搵食噶咋咁样，但系阿林雪就一路咁啊喺度 喺度攞住碌棍，一路就喺度一路背背啲古诗啊，咁仲话兄弟要两胁插刀啊，要成啊咁。然后去到最后咁啊，终于就系、是、都系由阿任达华赢咗。咁你会觉得开头成套戏嘅铺排就系话，你觉得佢一个以智力服人嘅，咁同埋佢系比较喺阿梁家辉嚟讲，佢系会中用把口嚟到说服人哋嘅。咁然后佢就去到见到边个都同人哋讲啊，嗱你今次撑我，咁我下次咪撑你咯。嗱你今次撑我，你认我做契爷，咁我下次我咪捧你上位咯。佢都个个都系好鬼死中意开空头支票。咁然后你发觉去到第二集咧，到佢上咗位之后咧，到佢冧装咧，咁其实个个边个要上位，佢就怼边个先。全部系嗰啲承诺啊，啲全部都系反口覆舌。记得晒 噶啦。 咁同埋到最后尾就系佢同阿梁家辉，即系阿任达华咁一齐钓鱼，咁啊梁家辉嗰阵时仲系唔心色，就系觉得得嗰一个大佬唔掂，不如试下商办事啦，不如试下商办事，我咪轮流做商办事。嗰阵时嗰一刻就个高潮咧，就系阿任达华就攞个石头。即系鑑生咁樣打死咗阿梁家輝，咁而亦都打死埋佢老婆，然後就地挖個窿就埋咗佢。咁呢一幕咧就係俾佢個仔咧就見到嘅。嗰、那個小朋友咧嗰、那個演技又好好嘅，即係個小朋友其實臨尾喺第二套銀河影像嘅電影裏面都偶爾都有出下場嘅。咁喺嗰集黑社會裏面咧，佢個仔完全係唔講嘢嘅，其實佢就做表情同埋做反應咁啊，做啲好吃驚嘅表情。咁但係嗰幕就印象好深刻嘅。就是他就看住个老豆咁样俾人哋打，即系睇住个老豆空性大发咁样打死人。咁佢嗰阵时就系话已经知道个老豆系咩一回事，咁所以就系去到第二集佢先会系性情大变，喺学校度又群黑社会又打交啊。咁而到最后尾啊，就系嗰阵时仲有一个人咧，即系得一提嘅就 系 阿古天乐。佢入边本来就系话一个。一个四仔咧，佢做小贩嘅，咁然后小贩俾人揼，于是入咗黑社会，咁啊一路爬到上好高位。咁呢个人咧就系、是、更加似现代啲嘅，即系任达华咧同埋梁家辉都比较似啲老气啲嘅香港人。咁佢系更加似接近现代嘅香港人，就系、是、揾钱至上。咁于是乎佢就要去中国，佢去中国，佢要去深圳嗰度投资，佢要买地，佢要买地，然后佢要起物流中心做生意，甚至乎系对业界嘅办事人选举，佢都讲到明系唔选嘅，纯粹就系为咗搵钱嘅啫， 搵食啫， 纯粹就搵食。 同埋佢正开始唔系捞片添啦，佢捞正行添啦， 捞正行。咁啊，嗰时候黄天林又系过嚟叫佢嗱，佢话一个地方个组织系要平权力要平衡，你唔可以俾一个人独大，你要互相制衡。于是今次就谂住拱佢出嚟选，跟住佢就话：喂，搵食啫，有冇搞错啊？你唔好玩啦、啊、咁样。阿黄天林一句答翻佢转头咧，就系、是、话。你又孭住个字头，你又要揾食攞着数攞晒，有嘢嗰时候你又唔出，你又唔贡献，有冇呢个世界有冇咁着数嘅嘢？其实呢个嘢系阿闹得啱嘅，黄天林。 唔系，其实有啲似啲建制派咯。喂，你攞着数，咁你咪做啲核突嘢咯，要你想唔？可能我当你真系有啲人性想唔做，但你唔做唔得噶啦，你食咗啲污糟钱啊嘛，已经。 咁同埋阿 Jimmy 仔啦，即系黄天乐，咁佢想进入中国做生意，咁中国咪就系话叫佢落去抢个办事翻嚟，咁你啲官民先至批咯。咁你上面就系一个更加大嘅黑社会啊嘛。 我唔系直情系啦，共产党就系一个最大黑社会啦。 咁咪叫佢落去选咯。咁你见佢落去选，咁佢就为咗选举就。第二集最即系令人深刻嘅印象啦，就系将啲人分尸啊！即系佢谂条桥出嚟咧，就下边咧就系斗都费事斗，一下边就唔使再抢龙头棍啦。咁下边就直头系锯咗个办事人。咁于是佢要谋杀阿任达华。咁谋杀任达华，佢就系要啲手下啲僆嚟做。咁佢入边同人哋讲就话，一定要揾佢啲僆嚟做。佢话如果俾出边啲人知道佢冧办事嘅话，仲边个够胆出嚟选佢？咁嗰一幕就要要挟佢身边嗰啲人，即系跟佢好耐噶啦，要佢去即系用钱都打动到佢，就系鉴生打死一件，然之后咧就剁咗佢，做成人肉狗饼，就运咗佢哋，即系喺一个狗场嗰度，将嗰啲人用条锁链同啲狗锁埋一齐，然后啲狗就喺你面前嗰度食嗰啲人肉，咁咪吓到嗰三条友到最后尾都岌头咯。 黑社会系用呢啲咁样嘅恐怖手段噶啦。 嗰幕系几印象深刻嘅。 唔系，其实真实都系咁嘅，真实即系真实好多。你知唔知点解意大利黑手党咧？点解成日都开餐厅？ 嗯， 就是、方便分尸啊嘛。 我想比较近翻少少啦，就系、是、你澳门啦，即系之前好计几年前有一个唔知边个就系唔见咗嘅，咁佢女就周围揾嘅，但系点样揾都揾唔翻佢老豆嘅，好似 又系咁样。 又是这样 的。不是真的 你开餐厅最方便嘛，你开餐厅就有很多那些大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 些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 即虽然他做到这样要杀人，但去到第二集呢，即我们都是会见到，都起码大家都要都是个面都是要出来跟人家讲，即要搞到硬是大局为重，硬是都是为了公所，一些污糟邋遢嘢都明知道，你说你无啦啦选举，忽然间选一下的时候，即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下一届曾俊华和梁振英选举，忽然间曾俊华暴毙，或者不知道被人家鋸了，你估关不关梁振英事？那出来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今他在立法会叫我讲的东西，我有事先又不知道，你不会这样说，你不会的嘛。但是黑社会我而家最中意睇翻咧，即系而家再大个翻啲睇翻咧，你见到佢哋都系表面上其实都明知道都唔系公正噶啦，你明知道选乜鬼啫？嗰啲乜小圈子选举，你摆到明，每一次选举就系嗰啲叔父啊塞钱，然后边个唔妥佢就喺度冧，边个唔妥佢就锯边个，咁啊算下。 咁啊暴力同埋彩，加钱同埋暴力嗰两样嘢 咧。即系第二集其实有个啦，唔知系咪好强嘅政治隐喻，就系话其实做到咁已抹晒面啦已经。即係我諗以前佢就似乎冇交代過啦，但我諗以前係當佢冇發生過，就係選下嗰時候，忽然間有個候選人會被人殺咗噶嘛，會被人謀殺咗噶嘛，即係呢個咪真係哇幾唔民主啊，幾咁即係點樣可以俾出面啲人知道我諗辦事啊嘛，咁最後屘都做咗，咁但係做咗上面，咁上面個頭唔同你講咯，以後就由你冧莊咯，就你要長做落去咯，咁佢講到明就係話我哋唔係唔信選舉，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唔能夠亂，我哋乜嘢都要控制好曬咁樣，於是乎你哋咁樣我一齐咁样做咧，就大家以和为贵咁样安定繁荣。咁佢阿 Jimmy 仔咁，如果佢临尾咁咪话咁啊，佢自己喺度气到崩溃啦，临尾到尾度，因为佢本来其实佢系想做政行噶嘛，佢系想话个医生要做律师，个女要做律，个女要做医，个仔要做医生，个女要做律师啊嘛。 系 咁啊，谂住做两年之后唔做啊嘛。咁你而家你又要佢临终，咁佢真系要佢落去做六八九咯。即系要佢落去做到，即系完全掹烂晒块面啊 ！DQ 晒边个真系 DQ， 嗰个真 DQ， 真系。 所以见到咧，其实佢套戏咧好夸张嘅，同一样嘢好紧要咧，就系、是、即系当年拍社会片咧，十个九个咧都俾阿、即系阿教父套戏影响噶嘛， 系 即系一定系受佢小影。但你发觉导演咁拍呢套咁嘅黑社会咧，系一啲都冇影响嘅。而家拍得，我觉得其实如果俾我讲啦，我觉得好睇过教父添。即系教父只不过因为啲人啲角色更加即系拍即系戏好啦。但系如果你讲即系导演手法咧，我觉得其实杜琪峰即系拍得住阿哥布拉嘅，真系真系好好睇，我觉得。 咁同埋就系用一个黑社会选举嚟到讲晒香港，即系香港局咪就咁样样咯。就系你班人本身自己斗餐死，然后斗到最后尾，咁到个结果咪就系俾上面收编咯。咁而的而且确系所谓主权移交之后，香港啲黑社会系的而且确系俾中共收编咗嘅。 系啊，其实你睇下好多，你睇下有间咩东方影业啊，定乜鬼嘢？阿向生都吓、啊，即系都被人系话黑社会噶嘛，系咪？咁但系佢一样系可以一样上咗市噶公司，不、只不过佢唔做主席咁解啫嘛。咁大家知边个主席噶啦？咁其实都系收编咗噶啦，应该系咪？ 咁啊，所以入边嚟讲最戆居嗰个咪就阿飞机咯，飞机就阿张家辉咯，即系成世人就系为阿任达华打生打死。咁然后次次任达华就开空头支票，哎你撑我，下次我选你，下次我选埋你做办事，我撑你咁样。那個下場就是當他任達華被人冧之後，他咪冇咗靠山。咁你以前啲仇家，你周圍劈人啊嘛，仲話咩咁多嘢？啲仇家咪周街劈佢，周街刮佢咯。咁佢咪成下半世人就要過住啲咁嘅逃亡嘅生活咯。 唔係黑社會就好簡，黑社會好簡單嘅。如果你做打手嗰啲，或者你太多牙齒印是誓死得的， 同埋林家獨嗰啲咪又係即刻，即係你撐嗰個人冧咗，咁咪要著草咯，要走咯。咁其實呢樣嘢就係話你睇翻香港嘅政局咧，即係你譬如話，假如梁振英冧檔咧，其實佢根據嗰派嗰啲人咧，全部都係會玩完。 係啊， 而且個死法唔係淨係話你辭職咁簡單，個死法而係會係好得人驚，係會成個冚家咁樣去到，即係會鐵鎖橫江咁樣去連到曬成個派系。 其实你唔系你见到共产，其实共产党比黑社会更加恐怖嘅。咁啊，可能我睇新闻咧，听过即系嗰啲消息。 或者简单嚟讲啦，嗱，不如我哋再举个例子，我哋等大家啲听众明白。你觉得阿张德江请阿周融，请网红出声出去，咁上面可能拍晒头啦，即系下一届咧就 揾你做啦， 下一届你上位啊，下一届你上位，大家咪拭目以待咯。你睇下你可能两个月后或者三个月之后，你张德江个位仲坐唔坐得落都成问题。 可能张德江俾人 DQ 咗。咁周融即系周融咧， 系啊，所以黑社会咧两集啦，第一集黑社会，第二集就黑社会以和为贵，都系值得喺呢个时候睇嘅，值得喺年尾嗰时候重温一番。 Rewind 啦，即系 Rewind 正港政局啦吓。 OK， 好，下一次再见，拜 拜。Bye bye。